去之间寻找最佳状态。我的沉默不过是为了避免感慨。 下面你将听到的是柯一敏演唱的《失火》，孟庭苇演唱的《劫》，鞠颖带出的《请别让我见到你》。 不再流浪了，

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, Huang Da 家乡没有那么多，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停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非，没有对错。 Oh no， 地球因为你而转动。 One girlI'm not afraid to die.